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深入贯彻实施宪法，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对法治实施的监督，加强法治专门人才队伍建设，夯实法治社会建设基础。 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寒潮黄色预警，寒潮继续南下。本次寒潮天气过程，降温范围广，幅度大，很多地方降温10摄氏度以上。中东部气温将陆续跌至下半年来最低点，北方全天普遍处于冰点之下。各地开启防寒保暖模式，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记者综合报道。 受强冷空气的影响，12月24号到26号，吉林省平均气温为-20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要偏低近5度，大部分地方可能会达到或接近-25摄氏度以下，达到入冬以来的新低。吉林省气象台台长刘海峰： 再加上呢，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或偏北风，风寒效应也有一些，所以大家的体感温度会比较低。预计这次冷季呢，持续时间并不是很长，在27号的白天，气温呢将逐步的缓慢回升。 长春热力集团启动了长春城区内8处调风锅炉房，20多台调风锅炉满负荷，最大程度的为热网补充热量。从25号凌晨开始，山东烟台普降中雪，局部大雪。早上6点多，烟台市城区还在持续降雪，各条主次干道上各类清雪设备往来频繁，不间断地进行清雪防滑作业。雪铲车司机王振业： 雨水淹没水，12点叫出来待命，4点半雪下大了，我们开始清了，清到现在7点半了，一直也没停。我们尽力把刀清出来，清好了。 从24号开始，湖南迎来入冬以来首场大范围降雪过程，预计25号晚间到26号白天为最强降雪时段。湖南省25号启动了低温雨雪冰冻灾害4级应急响应，湘西州面向农村特殊困难群众安排专项资金350万元，首批向10169户免费发放安全节能的碳晶取暖器。江苏多地降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江苏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寒潮黄色预警。一大早，在宿迁市泗洪县界集镇非洲菊生产基地，农技人员正在指导当地花农。当地农技中心主任吕正梅： 在花卉基地，我们叫它增压盆，同时放置一些火炉，增压盆内温度，保证花卉能够正常生长。 受寒潮影响，江西出现断崖式降温，最低气温降至0度以下。萍乡市上利县一天之内接到不少用户水表冻裂、水管结冰的报修电话，当地供水部门立即成立抢修小组，确保及时应急抢修。上利县供水公司副总经理姚刚： 每隔2个小时对水厂的工艺设施设备进行巡检和维护，确保设施设备的正常运行。 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今天开考，今年报名人数达到457万人，再创历史新高。针对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局部散发的形势，全国多地纷纷出台增设相关考点、跨省借考等政策，确保考生应考尽考。总台记者李欣、杨玉，河南台记者潘雨怡报道。 受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河南省在沈丘县设置考点，911名考生在沈丘就地参加考试。在沈丘县第一实验学校考点，一共设置了34个考场，另有5个备用考场。沈丘县第一实验学校校长田涛介绍： 考试期间，中午提供了午餐，供考生在校内使用，不出考点。午餐之后，给考生提供了暂时休息的场所。 今年陕西省研究生考试报名人数接近17万人，其中在西安市参加考试的考生约13.5万人。陕西省教育考试院要求，被疾控部门确定为 B 类和 C 类密接的考生，原则上在考生所在的集中隔离点采取送考上门、单人单间方式组织考试。在西安市各风控区内的考生，原则上由西安市负责安排车辆，点对点接送考生，在原报考点的隔离考场参加考试。西安市网约车司机王健介绍： 我们基本上是统一是5点钟起床开始做一个消毒工作，然后6点之前按照我们事先定好的点儿， 各个司机都会陆陆续到考生的家门口等候考生。 针对考研防疫，天津市也要求考前14天内有离返天津记录的考生，在12月26号考试入场时必须提供12月25号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在25号的下午，天津市高招办协调各区疾控机构派出专业人员进入考点，现场进行核酸采样。天津理工大学研究生院院长郝立芳介绍， 把这个采样点设置在了距离这个需要采样的考生相对集中的楼宇的附近，这样也方便他们利用中午的时间，然后及时的去完成这个考中的核酸检测工作。 考试期间，受寒潮天气影响，多地气温创下今年入冬以来的新低。各地各考点在做好考生候考保暖的同时，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江西省萍乡市萍乡学院考点负责人王忠介绍。 在考点入口处，我们设置了测温区、观察区、候诊区，经过测温等健康排查后才能错峰入场。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将于明天在轨开展第二次出舱活动。航天员翟志刚、叶光富将进行舱外作业，航天员王亚平将在舱内配合支持。自11月7号第一次出舱活动以来，航天员乘组开展了在轨医学检查、空间实试验、空间站平台巡检与日常照料等各项工作，进行了紧急撤离、医疗救护等科目的在轨训练，圆满完成了天宫课堂首次太空授课。目前，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空间站组合体运行稳定，具备开展出舱活动条件。 我国最深海底隧道深江铁路珠江口隧道大湾区号盾构今天顺利始发。深江铁路建成后，将进一步打通沿海高铁通道，助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半小时生活圈、经济圈。总台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今天应用于我国最深海底隧道深江铁路珠江口隧道的大湾区号盾构机在广州南沙始发，正式开启挑战水下115米穿越珠江入海口的施工挑战。中铁隧道局深江铁路二标项目负责人魏晨亮： 珠江口隧道是深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全长 13.69 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我们承担了9175米的施工任务，水下最大埋深115米，是我国水下隧道的最深记录，最大水压1.06兆帕，相当于每平方厘米承担10.6公斤的压力，强度超过10个标准大气压，为世界之最。 中铁隧道局深江铁路二标盾构工区负责人李正介绍说，大湾区号盾构机是为珠江口隧道量身打造的超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达到13.32米，总长133米，总重约3900吨。深江铁路是全国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线路正线长116公里，途经深圳、广州、东莞、中山、江门五个地市。由于线路需要跨过广州、东莞之间的珠江入海口，地质十分复杂，设计方案几经比选，最终由公铁两用大桥改为隧道下穿。 本台消息，中国证监会昨天公布国务院关于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的管理规定草案征求意见稿和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备案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证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完善企业境外上市监管制度是支持企业依法合规利用境外资本市场融资发展的需要。中国证监会和有关主管部门尊重企业依法合规自主选择上市地的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从来没有动摇。完善企业境外上市监管制度并不是对境外上市监管政策的收紧。对于境外上市备案管理主要流程，这位负责人介绍，备案管理将重点关注境内企业合规情况，遵循必要合理的原则，设定备案程序和材料要求，避免过多增加企业负担，备案管理将比现行的行政许可更加高效便捷。在协议控制架构企业境外上市监管方面，这位负责人表示，在遵守境内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满足合规要求的协议控制架构企业备案后可以赴境外上市。此外，证监会将进一步推动与境外主要市场证券监管机构完善跨境证券监管合作安排。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组织编写的《中国老年期痴呆防治指南2021版》昨天发布。指南指出，要对老年期痴呆进行全病程管理，并首次纳入安宁照护等内容。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老年期痴呆已经成为继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癌症之后，严重威胁老年人健康的第四大杀手。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临床心理科教授于恩燕表示，指南对老年期痴呆治疗中的多学科协作提出的建议，注重诊断与治疗。 我们还无法治愈痴呆，我们要进行全病程管理。在这全病过程当中，我们体现早期它对全面的危险因素进行干预，而且这些东西要进行系统的规范和长期的进行干预。 上海交通大学阿尔兹海默病诊疗中心主任肖世富介绍，药物对症治疗可以改善患者认知功能。 实际上认知功能改善的同时，他的精神行为症状，比如说情感症状，比如说他的有一些是精神病性症状，猜疑啊、冲动呀、等等，也是有改善的。生活自理能力，特别是照料的负担，能够明显减轻。 指南首次增加了安宁照护的内容，建议根据患者及家属的需求，在认知障碍后期选择积极照护和安宁照护，而且要强调个体化。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王华丽说， 更多的老人可能最后呢都是进入到了养老机构，回去积极推进在照护机构里面怎么样去引导和倡导做安宁照护，这样呢就能为更多的认知障碍的老人呢能够提供后一程的帮助。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公共体育场馆基本公共服务规范》，进一步强调体育场馆要免费低收费开放，并对场馆开放、服务内容等提出一系列细化量化要求。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服务规范对公共体育场馆基础设施基本管理、基本服务满意度等方面提出了10方面指标、37项标准。在开放要求方面，服务规范提出体育场馆和区域内的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全年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天数一般不少于330天，每周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时间不少于35小时，公休日、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每天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时间不少于8小时。首都体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向如， 体现了党和国家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这种理念，启发启蒙老百姓的科学健身的思想和科学健身的意识，把体育呢真正的能作为一种生活习惯或者叫生活方式。 服务规范明确，体育场馆低收费价格一般不高于当地市场价格的70%。体育场馆对老年人、残疾人、学生、军人、消防救援人员和公益性群众体育赛事活动提供更优惠服务，收费标准一般不超过半价。李向如， 现有大型体育场馆要提高自己的专业化的服务水平，提高市场的对接和应对的能力。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个队伍，那就由第三方来进行承包。大型体育场馆能够盘活，让老百姓来享受政府是吧，给老百姓带来这种红利。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冰雪运动在各地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冰雪项目走进校园，让孩子们从小就体会到冰上运动的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月25号，在江西省首家1500平米的奥林匹克标准真冰场，青少年儿童正在进行年终花样滑冰汇演活动。青少年学生化身冰上精灵，将高难度的动作完成了行云流水，优雅演绎冰上芭蕾。11岁的林恩赐说：“ 我就觉得在滑冰的时候有一种非常自由的感觉。”希望我以后能像升学老师那样子走出国门，站在世界的舞台上举起我们中国的五星红旗。 这几天，湖北神农架林区实验初级中学近40名学生来到当地一家滑雪场，穿上雪板，拿起雪杖，从雪道上飞驰而下，开始滑雪技能培训。 穿上滑板的那一刻，我其实是挺激动的，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 随着冰雪进校园工作的不断推进，整个滑雪季期间到这里进行滑雪技能培训的孩子预计将会超过3000人。在山东青岛崂山区合肥路小学，一场别开生面的陆地滑雪体验课程正在进行。青岛市崂山区合肥路小学2年级学生李俊毅， 这堂课特别好玩，特别有趣，而且我刚才还体验了滑雪的感觉。 青岛市崂山区引入社会化专业平台，将冰雪运动课程送进校园。青岛市崂山区教体局体卫一科体育专干张延军： 冬奥会来临之际，崂山区将300堂冰雪课程送进校园，聘请了专业的教练教孩子学习冰雪运动。我们鼓励家长带领孩子们积极参与到这个冰雪项目当中来，体验这个冰雪项目带来的乐趣。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陈全国同志不再兼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马兴瑞同志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 陕西、广西、云南等地今天分别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介绍疫情防控工作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月24号0到24时，陕西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78例，其中西安市75例，延安市2例，咸阳市1例。陕西省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局长刘娜： 自12月9日以来，全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342例，目前全部收治在西安市胸科医院，最大年龄90岁，最小年龄1岁，不仅有老人、孩子，还有孕妇。目前在院患者总体病情平稳。 西安市每周大约可生产肉3000吨、蛋1500吨、奶2500吨，每天蔬菜上市量超过13000吨，完全能够满足市场的消费需求。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迎安： 请广大市民朋友放心的消费，同时我在此也号召大家理性购买，切勿扎堆哄抢，既要防止交叉感染，又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12月24号0到24时，云南省昆明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4例，均在昆明市呈贡区，4名本土病例来自同一家庭，包括一对夫妻、2名儿童，目前均已转到定点医院隔离治疗。昆明市卫健委副主任许瑞介绍，呈贡区蓝光天骄城小区被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大规模核酸检测筛查同步进行， 累计检测16837人份，除通报的一家四口为阳性外，其余均为阴性。 12月24号0到24时，广西东兴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4例。经综合研判，广西东兴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自12月24号起，将东兴市江平镇万尾村调整为高风险地区，其他地区风险等级不变。目前，东兴市加大重点区域风控工作，实行24小时风控管理。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4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53例，本土病例87例，陕西78例，其中西安市75例，延安市2例，咸阳市1例，广西5例，均在防城港市，云南4例，均在昆明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6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其中上海4例，浙江2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4例，其中境外输入20例，本土4例，均在广西防城港市。现有确诊病例1881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74587.7万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川渝两地政府印发《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规划》，提出到2025年初步建成西部金融中心的目标。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在深圳发布消息称，该公司总部正式从北京迁至深圳。 黄河宁夏段今天出现流凌，这标志着黄河宁夏段进入2021至2022年凌汛期。 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今天上午发布今年最后一期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审核结果。根据统计数据，超60万个家庭申请普通小客车指标，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者超270万人。 自今天起，上海地铁与武汉地铁乘车二维码实现互联互通。至此，上海地铁 Metro 大都会乘车二维码与国内其他17座城市轨道交通实现互联互通。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4万例，超过夏季高峰，多艘邮轮再次爆发新冠疫情。泰国出现首起奥密克戎群体感染。总台央广记者邢思佳综合报道。 目前美国多地医院在奥密克戎和德尔塔毒株的夹击下承压严重。医护人员基西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当前新冠病例激增，我们又一次在圣玛丽医疗中心的停车场上支起了分诊帐篷。我们现在就仿佛进入了灾难模式，我们担心在即将到来的1月中旬会出现病例高峰，到那时就非常难以应对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全美已经有22个州和地区的医院处于高压状态。此外，美国嘉年华邮轮公司发言人24号表示，一艘18号从迈阿密出发前往加勒比海南部的嘉年华邮轮上，多人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此前在一周内，停靠在美国迈阿密的世界上最大邮轮海洋交响乐号上，至少有48人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海洋奥德赛号邮轮上有55名接种了新冠疫苗的船员和乘客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美国白宫24号表示，美国将于12月31日解除针对南非等非洲8国的旅行限制。南非政府防疫工作前首席顾问萨利姆·阿卜杜勒·卡里姆日前表示，南非由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引发的第4波疫情见顶，南非卫生部已据此调整部分防疫措施。欧洲方面，近日意大利新冠肺炎疫情反弹严重，24号新增确诊病例数超过5万，为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最高。根据意大利高等卫生研究院初步分析，目前约28%新增病例为感染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这一变异株的感染人数每2天增加1倍，或在短时间内成为在意大利主要传播的毒株。泰国已出现205例奥密克戎确诊病例，同时还出现了本土传播和群体感染事件。总台驻泰国记者李敏介绍， 一对从欧洲回国的夫妇通过测完即走免隔离流程入境，病毒检测环节未查出感染了奥密克戎变异株，最终造成与他们有接触的22人感染，100多人被隔离。 为防控疫情传播，泰国已于日前暂停了免隔离入境政策，但不取消跨年庆祝活动。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高企，俄罗斯总统普京24号说，俄罗斯向欧洲市场供应更多天然气必将有助平抑价格，但欧洲国家却选择不这样做，只能怪自身政策失当。 伊朗24号在大规模联合军演中发射了16枚不同型号的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盖里当天表示，此次军演旨在对以色列最新威胁作出回应。 老挝国家地震数据中心24号发布消息说，该国北部风沙里省当晚发生5.7级地震，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老挝近期地震较频繁。 据希腊媒体24号报道，一艘载有非法移民的船只当晚在希腊东南部的爱琴海海域沉没，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有57人获救，另有多人失踪。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刘宇华、吴京，主播舒心、玉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That I will stand alone. It's all part of the game. The game.